大肥商圈，今日咧就系星期一，7月3日，啱啱过咗个好麻烦嘅、好大阵仗嘅七一，咁啊好多事件发生，咁啊留翻我自己讲啦。咁今日依然系我大肥。 啊，周老师 系啦，咁咧就我哋咧就做光足梅，做三集嘅。咁呢一集咧，其实好多问题想问，有好多人希望佢哋参加啦，7月6日啦，7点至9点。咁咧，我哋呢度咧就搞一个小型商圈嘅活动嘅。咁咧，如果你哋可以报名咧，到时嚟，咁咧就想问下光足梅嘅嘢，塑形内衣啊，四小宝啊，或者你有额外嘅资讯咧，报关啊，问题都可以问我嘅。咁我到时我哋几个都会喺度，咁就同大家倾下啦，倾下实际嘅用途系有咩可以做得到啦。咁做节目，我哋开始啦。因为咧今日我哋发生好多事，呢两日我又上咗广州。咁咧就啱啱好咧，就同啲朋友倾开光足梅，因为自从识咗你之后咧，咁我就对呢啲留意啲啦。咁因为我呢个朋友咧，佢就系做租铺嘅，做租铺啊，做装修啊，而家咧有喺大陆咧一年时间开咗300多间嘅连锁服装店，咁今年就30岁出头，一个好本事嘅人啦，咁一个广州人，咁同佢倾开光足梅，咁佢答咗我两句说话。佢话咧，光足梅咧喺广州嘅应用咧有10年8年噶啦。佢话咧，佢哋本身有多装修嘅铺啊，同埋因为佢有啲咧写字楼嘅家居咧，佢哋都仲买卖嘅。佢本身一间地产公司，佢哋话用过。咁听我讲话可以烧甲醛。咁佢话喂，我哋搵人哋喷晒抹晒冇效果，依然闻到嗰种味喎。咁我话即係哑口无言啦，因为我唔系专才，咁留返呢个问题返嚟问下周老师，因为呢我都打算叫佢听呢个节目呢，就等下周老师呢就一次性呢解答佢呢个问题。点解会咁呢？ 嗱，其实呢就要留意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呢就个产品个本身。究竟系啲乜嘢嘅光足梅？第二样嘢咧，就系话你点样去呢个 treat 啊，即系点样去喷涂呢个光足梅咧，就好有影响嘅。咁讲第一样嘢先。嗱，第一样嘢咧就系产品本身咧，因为光足梅其实1967年就已经被两个日本仔发现咗嘅。咁点解由67年一路去到2000年都冇应用到咧？咁样其实因为应用唔到，因为去到2000年左紧纳米科技先至爆出嚟。而所谓光足梅最通常用嘅化学物料咧，就化学名咧就叫 titanium dioxide， 或者叫二氧化钛。嗱，呢个二氧化钛咧，基本上咧就系一啲好周围都有嘅物料嚟嘅。咁但系咧要去到纳米科技，令到啲粒子系好细粒，然后个效力先至系会去得好嘅。咁嗱，我睇翻大陆都有生产呢个所谓纳米二氧化钛，但系我睇翻咁多生产纳米二氧化钛嘅地方咧，从来系冇一间生产商话俾人听佢啲纳米二氧化钛粒子有几细粒。嗱，呢个几大几细好大关系嘅。我哋而家用緊啲纳米粒子呢係細過5nanometer 嘅，即係而家係最新嘅科技嘅，去到4都有嘅。但係喺國內嗰啲呢，佢冇提嘅話呢，一冇提嘅話呢，基本上呢就係100或以上嘅。咁你發覺呢就係個粒子就大好多。個成效呢就第一呢就冇咁好，呢個第一。第二呢就係話當你去噴土嘅時候呢，頭先我聽下大飛你講呢，佢噴完要抹嘅話呢其實就唔啱嘅。點解呢？因為嗰個霧啊，你噴出嚟係好細嘅時候，基本上你係唔使抹嘅。嗱，我星期四晚7点钟喺度做呢個 實驗 嘅時候呢，我將佢噴落去個玻璃度呢，噴咗落去你都見唔到嘢嘅。你见到啲嘢喷出嚟，但个玻璃度唔会，第一唔会有眼泪，第二唔会有一层瑕气喺度嘅，基本上就已经干咗，根本系无需要抹嘅。如果你去抹嘅话，基本上你将嗰啲粒子抹走咗， 咁仲点会有效呢？所以基本上咧就系产品本身同埋你点样喷系好大关 系 嘅。 其实咧就系个雾化问题， 冇错啦， 系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我都同个朋友其实经过嘅，佢因为佢哋喷完之后咧，佢喺个墙壁或者嗰、那个。玻璃上高咧，佢系有少少好似湿咁样啊。 嗯，我哋喷咗嗱，礼拜四咧，嗱你有时间就上嚟睇下啦。我对住个玻璃喷，连喷三秒都唔会湿嘅。 因为点解佢湿咧？其实咧，你如果佢系有水珠嘅话，你佢向下流，亦都所有嘅纳米，即系呢个二氧化钛啊， 走埋， 走埋，系啦，走埋。其实个问题就系出喺呢一度咯。咁好啦，咁基本上即是话你的意思就是一国内做紧光触媒， 嗯， 就是味道嗰个技术， 味道嗰个技术，因为咧嗱，而家我哋嗰啲光触媒嘅原材料啊，其实就是美国嘅。若然我将呢个美国嘅材料系成樽咁样输入大陆嘅话咧，嗰个税啊就会好劲嘅，咁所以如果国内人你话哦要买啲美国嘅料去喷嘅话咧，咁可能个价钱咧系几倍价钱，所以佢为咗悭钱悭成本嘅话咧，佢唔会买一啲美国嘅料嘅，同埋因为佢唔知道原来个纳米粒子细咁多，个效力大咁多嘅话咧，佢亦都唔会追求呢样嘢，咁所以咧即系希望有机会就可以上去做一下呢个示范， 因为佢同我讲咗嘅，因为佢话我近期。有十零个盘，咁佢话如果一佢啊星期日就上江西，咁佢落嚟嘅时候咧，翻嚟同你倾下，试下就叫我翻嚟同你倾下啫，有冇机会咧上高就揾条拉合作下啦，因为佢真系做呢一类嘅装修啊，各样嘢好多啊，因为佢自己本身自己做呢个房地产嘅。喂，我调翻转啦，咁头先咧就啱啱好有个靓女喺度啦，咁啊倾开，其实对雾霾嗰啲嘢得唔得 嘅？对雾霾嗰啲系得嘅，不过雾霾嗰度咧，嗱而家目前嘅情况咧，主要嘅titanium dioxide 二氧化钛咧，而家一般嘅应用咧系将个二氧化钛就摆咗喺嗰个空气清新机入边，即系话佢抽啲污浊嘅空气入去，经过个空气清新机，再经过埋个二氧化钛咧，系会将啲空气咧 净化咗， 系会净化咗嘅。咁而家我哋嘅做法咧就唔系，而家美国咧就系研究紧一个做法咧系点咧，净系将某一个程度嘅二氧化钛咧喷落去啲墙同埋全屋嘅所有家私嗰度，咁就变咗间屋就系一个空气清新机，即系话啲空气入侵去嗰个住宅屋入边咧，其实已经就某程度上将啲雾霾嗰啲毒素咧就降低咗。咁但系呢个咧肯定系降低咗嘅，不过因为每间屋嘅形状啊、大细啊各方面都唔同嘅话咧，其实好难一概而论究竟能够降低几多。咁但系个问题咧就呢样嘢系 work 嘅。如果你话喺个做个实验嘅话，究竟我喷咗之后系咪对一啲雾霾入边嘅所谓叫 SOx 或者 NOx 可以减少咧？系从个数字上系绝对可以减少嘅。 喂，我再问一问啦，因为我其实咧即系自从认识咗呢样嘢之后咧，咁我搵个朋友，佢咧就嚟紧啊7月16号装修，咁咧我一讲。佢又明㗎喎、即係呢佢因为佢喺住喺中半山咁，咁我已经话喂我有做啊呢啲、之前计咁，但係费用唔平㗎喎，同埋呢我就想问，因为我知道你呢而家最主要嘅客呢就係做汽车内笼嘅。 目前係，不过呢就个方向已经改变咗少少。咁点解咁讲呢？就係、是、其实呢做光触媒喺香港呢基本上做车嘅人係好少好少嘅。点解呢？因为车世界嘛，你唔会收得好多钱。其实最大嘅生意呢就係、做医院。但医院个 sales cycle 好长㗎嘛，你傾成三四年先傾到一单嘢返嚟，咁所以大部分人都唔愿意去跟嘅，係咪呀？咁而最大生意又相对嚟讲又最易跟嘅就係同屋企喷甲醛啦，因为屋企喂细极都五六百尺啩，五六百尺都有几千蚊生意，咁所以相对嚟讲咧就屋企喷甲醛咧就系最多人做 的。有啲单身公寓冇嘅，而家纳米楼，你系纳米技术，而家纳米楼，不过咁啦，其实我自己觉得咧，销售 对象咧摆幼儿园会好啲嘅，因为最主要就系因为咧香港地而家嘅日本脑炎啊、登革热啊，或者嗰个手足口病啊，尤其手足口病咧个传染比例好高，只要间学校有一两个手足口病咧，就全部都唔使翻噶， 冇错啦。 吓，咁可能应用喺呢一啲嗰个销售对象可能好啲。 幼儿园其实都某程度上就比嗱生意就肯定会大过屋企贫夹存嘅。咁但系咧，嗰个你要去说服一个老师级或者个校长嘅话咧，某程度上有难度嘅。其实个难度唔系话技术说服唔到佢，而系嗰个价钱说服唔到佢。你想想现在一般出面大概收10蚊12蚊尺到。 是啊，正价。 幼儿园喂少说都二三千尺啦。 二三千尺我都唔得。 是啦，咁你二三千尺讲緊係两三万蚊喎。咁你譬如话搵阿婶嚟清洁嘅话，一个阿婶几钱呢，你当佢一万蚊一个月嘅话，咁、那个月成个乜嘢，但如果你同佢讲话突然之间攞多几万蚊出嚟做清洁嘅话呢，其实係有难度嘅。 但係其实佢就唔明白，因为光竹梅呢样嘢呢，原则上呢你喷涂咗落去之后呢，佢呢你如果你冇磨损啊或者各样嘢呢，佢係永久㗎喎。 係啦，冇错啦。光竹梅最强嗰样嘢就係、是、一喷咗落去就係有效，唔係一阵，係永远有效。嗱，有另外一个应用系乜嘢呢，就係、是、话如果你住喺香港嘅东区，太古城啊，或者将军澳啊， 柴湾啊， 柴湾啊，杏花村嗰啲咧，系好湿嘅， 系特别潮湿。 系啦，一东区特别潮湿嘅，但系有一样嘢咧，如果你喷涂咗呢个光竹梅喺度咧，因为冇咗菌，冇咗菌即系冇霉，霉就有令到个墙角个顶嗰度啊，天花度咧就好多黑色嘅嘢噶嘛。所以香港装修第一唔平啦，第二就系装修完你就算用啲咩漆油啊，又话 发毛 会发毛啊，其实第一年就唔毛咯，第二第三年就开始就发出嚟噶。咁跟住黑咗，同埋黑咗咧，最紧要咧就系冇嘢能够变翻白嘅。咁即系话你装修几廿万，甚至屋企大啲嘅装修一百几廿万，三年之后屋顶就全部黑晒。但如果你喷咗呢个光竹梅咧，因为头先阿大飞你讲过啦，因为喷咗落去，我唔 physically 去铲走佢嘅话咧，其实佢永远有效噶嘛。咁即系话如果喷咗上去个屋顶个角嗰度嘅话咧，两年、三年甚至五年咧都会有效，而令到个屋顶系唔会发霉。即系话你啲装修襟好多，你投落去嘅钱本来三年就冇咗，而家可能五年、八年都仲喺度。 呢个都啱嘅，因为咧好多人一听到价钱好吓人啊。 系啦，听到个价钱就好吓人啦。喂，十蚊尺，我屋企成呢个成千尺，喂成万蚊，喂成万蚊做清洁，唔系啊嘛，即系佢会咁谂咯。 但系你做一次啊，但系亦都调翻转啦。点解咧？譬如好似我哋普通人啦，譬如去帮衬食肆啦，去酒店啦，咁原则上咧就有个阿婶咧。就同你洗洗抹抹咧，厕所啦，咁咧都唔觉得好干净啊！而家咧，譬如好似我哋香港人咁，哇！啱啱去到嗰个男厕洗手间嗰厕盘度，见到写住屎卫沙咁，哇！就觉得喂，屎卫沙消毒可能 代表干净， 代表干净。咁但系如果好似你做干蒸梅，咁你哋有冇呢啲咁嘅 label 念？ 嗱，其实我哋有 label 嘅。就念，譬如话我哋同呢个医院做，我哋个 label， 同车做，我哋有个 label， 就话呢架车咧，我哋已经做咗光竹梅嘅一个除菌工作，咁咧就系即系证明咗架车咧就已经系好干净嘅。 喂，如果系咁样，譬如好似阿 Linda 个阿哥佢旅游巴咪啱用，因为佢好多就当即系校巴， 系 即系细路仔校巴。 其实细路仔嘅嗰啲保姆车或者校巴系非常之啱用嘅，因为你一喷咗之后嘅话咧，嗰啲细路仔无论喺边度会接触到啲菌咧，带上车嘅话咧，只要佢系带咗上车，因为架车已经喷咗嘛，所以啲菌咧系唔会经过架车传俾第三者嘅。咁即系话咧，尤其是幼稚园小朋友啦，通常幼稚园小朋友啊，两岁前冇翻学嘅，屋企冇病噶嘛，翻学第二个礼拜。梗病啊？点解咧？唔系喺校巴上边招染到，就会喺学校入边感染到细菌。 所以车同埋幼稚园其实系一个好大嘅媒介，令到小朋友系会有感染嘅。 会唔会喺服装上嗰度可以用到嘅 咧？服装上面暂时咧就冇直情系用光触毛巾嘅光触媒，我就有见过日本出嘅，但系着嗰啲咧就好似冇见过。咁其实咧就。因为其实另外一样嘢咧，你提呢样嘢咧，其实服装上面咧都可以谂下嘅，但系咧就唔系我哋喷嘅，系个制造过程。因为点解咧？人咧如果出汗咪会臭嘅，其实出汗臭，其实就唔系啲汗臭， 系 啲 菌， 系啲菌死咗臭。所以若然你件衫制造嘅时候已经有啲光触媒嘅质地喺度嘅话咧，即系话你出咗汗之后，件衫索咗啲汗，但系又唔会有菌，因为佢已经杀晒啲菌啦，所以就唔会有臭狐味都得嘅。 我明白，即系话如果你解决到卫生问题，即系你知啦，尤其我哋啲人肥，好大汗， 嗯， 咁一夏天就死啦，隔离个死，一自己就唔死啦。咁但系即系其实都帮到嘅， 帮到嘅。 其实呢个应用味好广泛咯， 系其实系非常非常之广泛嘅。嗱，你谂下，所有酒楼。厨房 人多嘅地方咧，应该 人多地方都有污糟嘢，有机嘅物体而令到有臭味嘅街市好，垃圾房好，鱼生嘅地方好，餐厅、酒楼、大酒店好，大酒店嘅房间好，其实全部系有作用嘅。 所以而家日本嗰啲雪柜都叫做竹梅雪柜， 系啦，冇错啦， 竹梅冰箱 系啦， 尤其最新入立啦，咁卖行广告。其实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光触媒嘅介绍做三集嘅，咁今日第三集，咁咧就如果咧即系闲话啫，如果大家咧想嚟一嚟，想攞到更加多嘅资讯，特别啦，揾阿租老师咧，就可以喺7月6号7点至9点就上嚟我哋网台。咁咧即系嚟紧呢个星期四，咁我出街系星期一嘅。咁如果想联络我哋咧，报名嗰样嘢咧，你就可以喺 WeChat 同 WhatsApp。咁我哋会喺我哋嗰、那个即系今一集或者之前嘅大肥商圈啊，大肥看天下嘅。即系嗰张相嗰度咧，你会见到嘅。咁你哋可以联络阿 Alice 啦，咁佢咧就会复你咁睇下几多。咁咧嚟到咧，咁都有即系茶点招呼大家倾下啦。因为咧，我哋咧就做商圈呢一类型嘅嘢咧，就想多啲资讯带到俾大家噶。即系你哋嚟到，喂，你唔好卖嘢，我唔系。你最紧要你真系嚟，你了解咗先。因为咧，尤其我哋人上咗年纪，就有细路仔啦。咁想对细路仔身体好啲。第二，或者我哋呢啲咁嘅年纪，咁而家呢个年代老豆老母比较长寿啲，但你可能都成喺医院度进进出出。咁如果多一个功能介绍到俾大家，而令到大家呢有信心嘅话呢，起码呢即系去医院啊，即系你将嘅钱化翻出嚟嘅啫，因为 相对嚟讲啲钱系好少嘅。 系啦，即系相对嚟讲，同埋冇咁辛苦，尤其细路仔，你知道啦，个细路仔一有事，老豆老母成晚都唔使瞓，系嘛？咁如果老豆老母有事，咁成日喺医院走来走去。我哋想做咧，就系想话做得多啲，所以咧有啲网友话咧会唔会咧，即系就兜翻第一次嗰个问题，第一集嗰个问题就系、是，譬如做咗手术，尤其咧即系好似你阿妈咁，做啲换咗肾手术啊，或者腹腔手术啊，跟住长期要插尿袋嗰啲咧，惊细菌感染咧， 冇错 吓，会或者有啲做咗化疗。即系癌症啦，做化疗咁，抵抗力系相对弱嘅， 冇错 吓。咁好多即系癌细胞唔扩散，或者做手术突然间话细菌感染咁，好多时候就系因为你抵抗力弱，细菌感染一嚟，咁就就食想食好啲，瞓好啲都唔得。 冇错， 其实光触媒咧，即系我知道你做呢样嘢就系无非就系因为个妈妈就咁样失去咗啦。而家喺欧美系咪应用得好犀利 嘅？其实咧，欧美咧反为应用得唔系太犀利。呢样嘢咧喺日本咧应用得好犀利。 点解呢？因为呢样嘢呢始终系日本嗰度发明出嚟嘅。嗱，今次上个礼拜 Alex 去咗个女喺 Toronto 毕业啦，咁佢又翻咗去多伦多啦。咁佢都亦都周围去考察过啦。其实喺多伦多呢系冇人做紧光触媒呢样嘢嘅。咁头先你提过呢就系、是、因为好似我妈妈啦，因为系洗肾啦，咁就其实洗肾嘅人同埋做化疗、电疗或者呢、這个免疫能力好低嘅人都一样嘅。因为我好多朋友屋企啲做化疗、电疗嘅人，佢系癌病要做化疗、电疗啦。不过最终死唔系死于癌病嘅，都系死于感染，就系、是、因为佢嘅免疫能力太低，就算唔出街，屋企都有细菌，所以咧感染咗，最后尾咧就肺炎咁之类嘢就走咗啦。咁所以呢个光触媒呢样嘢咧，其实系绝对帮助得到嗰班而家免疫能力好低嘅病人嘅。所以我其实好希望能够即系香港社会啦，我相信呢类咁嘅人有数以万计嘅，其实佢哋应该去了解一下，就系话若然能够减低佢嘅感染风险咧，就系、是、会增长佢嘅生命嗰、那个嗰、那个时间嘅。 嗱，时间差唔多啦，再讲一讲。如果7月6号你嚟咧，咁咧我哋咧就会带晒仪器，同埋咧做一次示范俾你睇。咁你睇一个标嘅毒素，去证明咗光触媒有冇效。 系啦，冇错。 因为最紧要就系你哋知道呢一样嘢帮唔帮到你哋先。啊，呢、這个先就最重要嘅。嗱，呢一节讲到呢一度，咁咧就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嘅，咁啊7月6号见。咁我哋所有嘅资料咧就会摆晒喺我哋嗰、那个网页，同埋咧就系嗰、那个大髀商圈嗰张相嘅，喺 YouTube 嗰度见到嘅。咁啊 WeChat 同 WhatsApp 都有噶啦。咁如果你哋真系想了解得多啲嘅，咁啊到时见啦。拜拜。 有问题就到时想系再问啦，好吧。好，拜拜。